起了孤独，突然间跳起舞，说他知道在心的深处有个国度。布满花瓣的路，水晶般无尽像雷天的福，就算只是快点听到有这个幸福，你什么都会变，但每一刻都想永远，会有骗人的誓言，但每句都值得纪念。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慢慢有明显的失恋，真的是情人能否从这爱情像个造化人，父亲是你的造化人，寻找就是你无法遗忘的甜，就算最后被冷落有点咸，那头的地平线会不会也有个温柔的他在等谁，微微的一点点相信他才能看见，但只是他为的不成全、哦、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慢慢有明显的失恋，真的是情人能否从这爱情像个造化人，父亲是你的造化人，寻找那张最美最重要的脸，不管花多久时间，这是我的恋爱大冒险，开始慢慢有危险的时间，真的是情人能否从这爱情像个造化人，父亲是你的造化人，寻找就是你无法遗忘的甜，就算最后被冷落有底线， 寻找这就是自由，为爱而活， 放生一个， 为爱勇敢， 死而无憾， 为爱是你 baby， 亲爱的探索， 爱爱我的， 别无选择。选择 无畏的勇气在我心里燃烧， 燃烧 滚烫的血液正在沸腾着我， 沸腾着我， 没时间再犹豫， Let's fight for love， 有你在身边陪我，管他们怎么去想，他们怎么去说，能和你双手紧握，心跳

上，音乐停下来，你讲一场，我也只能这样。当时的怒骂让你忘了伤，在这一个供应欢笑的天堂，看着他们的羡慕眼光，不是放我在心上。旋转的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音乐停下来，你讲一场，我也只能这样。 友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3月27号星期一，农历2月30，又是一周的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我市的一周天气展望。本周的天气可以说不是晴天就是多云，比如今天是晴转多云，明天全天都是多云，到了周三变成晴天，周四周五都是多云转晴，更长时间的话周六周日全都是晴天。本周一到周五的气温情况比较稳定，最高气温是在15度到18度之间，

向我欢喜，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它一直隐藏在我的心底，不轻易地绽放。总有一种感觉，走过了一万年，只因为这盏蓝色的梦想，我们经过这里。当夕阳散尽，灿烂星空又升起，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艰难，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最终要告别，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有分别，一天就好像是这短暂的一生，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我要为你歌唱，在每一个地方，本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本来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 在生活里，只要不离不弃，哪怕一辈子也愿意奉陪到底，这样就好。不管是友情还是爱情，眼泪是当我们无法用嘴来形容心碎的时候，用来表达情绪的唯一方式。没有哪段时间是在浪费时间，如果他没有给你想要的，那么他会教会你什么是你不想要的。 不对吗？最害怕实话，成了哑巴，而不说话，又只会一步步走回最初我们停下的地方，错过了解答，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怎么有人流眼泪，怎么会如此狼狈。 心醉心醉，难道有什么不对？还是不管成全谁，假装不需要安慰。遗憾吗？走遍了童话，送给他你写的手札。只是写个那挣扎，就学会习惯它麻木，学会不牵挂，心醉心醉，怎么变心碎心碎，怎么有人流眼泪， 小小的记忆。

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春夏，追过了秋冬，用叹息的眼看待繁华梦。渐渐我发觉人生就像梦，像蝴蝶穿越了时空，有多少真实有几分朦胧，有苦有乐有笑有痛。人该残梦，梦里纷纷碎动，心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该残梦，梦里纷纷碎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怕人去楼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见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醒在红尘中，醉在红尘中，何不从从容容入梦。人该残梦，梦里纷纷碎动，爱在红尘中，恨在红尘中，何不潇洒入梦。日升日落，潮起潮涌，梦里有爱，何必怕人去楼空。当我开始活得像一阵风，在人间不停地吹送，走过了悲欢，追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走过了悲欢，追过了聚散，梦如人生，人生如梦。 今天说的生活，事实上这个世界不符合所有人的梦想，只是有人学会了遗忘，有人却一直坚持。我们都是第一次过自己的人生，所以呢会弄巧成拙，也会觉得抱歉，所以会有一些的小失误也是可以的啊。下一次再重新开始爱情的时候，只要享受就好，不要计划，不要下决心。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的只你回答我。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你不要急着敷衍我。再来一次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去喜欢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心里睡不着的半夜下楼跑不去，换过新的家具，大风天通州搬家到工体，难过就看喜剧，兜一圈三环四十几公里，路过长春街西，我只能拧过头闭上眼睛，若不在拥有爱是别离，就注定会在恨里重遇，这不过是简单的道理，可真的要明白却真的不容易。你不在北京，我不在人群，日子过得休闲，是否为平静的喘息，这个是身体的 休息， 这个是呼吸的 锻炼， 这个提醒来的 回忆， 这是场战役。你不在北京，我不再关心这个城市雾霾风景和世俗的乐趣，这个人忘在 这 里，这个秘密在 你， 这个人还常听到你喜欢的歌曲，可是不是你。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色香味情俱佳，煎炒烹炸皆妙，型八方宾客，校尉四海嘉宾，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1033，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积极履职，全力推进，为助力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深入推进，日前市供电公司正式启动2017年农村电代煤工程。我市2017年电代煤10000伏及以下改造工程项目共计34项，计划改造8834户，总投资11344.17万元，其中村街改造项目25项，改造0.4000伏线路共计111.38千米，新上400千伏安配变电160台，容量64000千伏安，10000伏进村线路8.74千米，10000伏线路新建与改造项目5项，新敷设10000伏线路7.85千米，改造16.71千米，盛家屯110千伏变电站10000伏出线及延伸新建工程2项， 辐射电缆53.24千米，十千伏线路联络工程两项，新建与改造十千伏线路14.87千米，安装开关66台，管网柜5台。据了解，为确保电代煤项目的顺利实施，市供电公司成立了由公司全体班子成员任组长的电代煤项目实施领导小组和项目推进工作小组，下设项目质量监督、安全监督、保障服务工作小组，各小组职责明确，任务清晰，形成了电代煤项目扎实推进的强大合力。市供电公司将通过电代煤项目的实施，力争实现配电网供电能力、施工管理、供应水平、线路联络、故障隔离、优质服务的6提升，全面提高三河地区十千伏及以下配电网的工程建设水平。近日，市安监局召开工作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全国两会和市第六次党代会及市两会精神，对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副市长马梅雨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要求全体安监人员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学习宣传全国两会、市第六次党代会和市两会精神，以防范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遏制特大事故和减少一般事故为目标，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以人为本、人民利益至上的理念，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持续深化安全监管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进一步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预防控制体系、隐患排查治理体系、企业诚信体系和应急救援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安全生产能力建设水平，坚持依法治安，强化综合管理，加大执法力度，深化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整治，着力构建打非治违长效机制，确保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为实现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做出应有的贡献，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创造良好的安全生产环境。日前，唐山市丰润区评剧团创作的儿童评剧《小英雄雨来》巡演走进我市第七中学，为学校开展的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市政协副主席李长松出席巡演活动。儿童评剧《小英雄雨来》曾荣获第七届全国儿童剧优秀剧目展演优秀剧目奖、第八届中国评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河北省5个1工程奖，同时成功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1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小英雄雨来》是70多年前涌现出来的民族英雄，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积极支持八路军抗战，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是全国少年儿童的楷模。剧中通过雨来要求参军、请缨送信、指挥布甲雷等一系列情节，表现了小英雄雨来面对敌人的糖衣炮弹毫不动心，面对鬼子的严刑拷打绝不屈服，他的事迹深深感染了在场学生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三合新闻，接下来请继续关注品味1033的精彩节目。致广大市民的一封公开信。广大市民为建设文明城市、净化城市大气环境、倡导文明祭祀新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市民响应号召，用文明、节俭、安全的方式祭奠先人，市综合执法局向广大市民发出如下倡议：一、移风易俗，文明祭祀，倡导以家庭或社区为单位开展家庭追思会、社区公祭、网上祭祀、鲜花水果祭祀、诗歌祭祀、旅行祭祀、短信祭祀、音乐祭祀等文明的祭扫活动，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以更加健康、绿色、文明的方式表达。二、厚养薄葬，节俭祭祀，倡导市民遵守社会公德，弘扬尊老爱老传统美德，树立和提倡厚养薄葬观念，对在世老人多关心、尽孝心，使他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人逝去时不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以节俭方式寄托哀思。三、禁止生产制造、运输、经营、销售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禁止在城区内露天焚烧锡箔、明钞、纸钱、纸扎食物及其他封建迷信殡葬祭祀用品。

身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既然不实现，难免有杂念，道义放两旁，义父在中间。多少男子汉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世界为了人们改变，有了梦寐以求的容颜，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很多人曾经鄙视自己的灵魂，他本可以进取却故作谦卑，他在空虚的时候用欲望来填补，在困难的时候选择了容易，他犯了错却借由别人也会犯错来安慰自己，他自己软弱却把他认为是生命的坚韧，却不知道那正是自己面具中的一副隐藏在生活的泥垢，却不甘心却又畏首畏尾。 时间是快乐的，独把灯一

穿过一条繁忙的河流，命中就能够到达。生命的一切只为你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让我在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所有的一切都只为找到它，哪怕付出忧伤代价。也许再穿过一道繁忙的河流，明天就能够到达。生命的一切都只为拥有它，让我们来真心对待吧。每一颗漂亮的心都不再牵挂，快乐是永远的家。 其实有一种回声，它的名字还是叫做生命。你把最好的给予别人，就会从别人那里获得最好的。你帮助的人越多呢，那你得到的也会越多，越吝啬呢，就会一无所有了。然后所有的情绪都没有踪影，大脑一片空白，仿佛并没有什么话要说，最终所有的一切归为沉默。 冷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你后面。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回忆的画面这阵梦开始不甜，你说吧，再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剩下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这一切。你说吧，渐渐放下会走更远，或许命运的牵制让我们遇见，只让我们相恋，这一季的秋天飘落后才发现这幸福的碎片要我怎么接。情绪在很后面，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最美的不是下雨天，而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Yeah。